欢迎收听英文零食 Bar， 这里是听英文的好地方。不论你是在放学的路上、睡前的时光、下班的捷运上、早晨的阳光，让英文陪伴着你，像吃零食一样轻松、开心又简单。This is Tim， 我将会带给你简单的国际新闻、实用的英文短句，让你在日常生活中习惯有英文的美好。那我们就开始吧 ，Let's get rolling。